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30% 左右，而天文台录得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 22%， 是天文台总部自1984年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4月份的最低纪录。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2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9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6跌4.8，阿里巴巴103.8跌4，美团156.5跌2.8，盈富基金22.1升8仙，京东集团222.4跌4.8，中国海洋石油11.66升3毫，李宁60.45跌3.15，友邦保险84.4升2.1，快手70.25跌1.75，小米集团13.2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23，瑞士法郎8.383，澳元5.85，加元6.224，新西兰元5.377，欧元8.5171。每百日元对港元6.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5点，升97点。港金报180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26美元，卖出193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接近丁九。另外，港岛嘅南区香岛道近浅水湾道有交通意外，而家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香岛道近寿山村道，同埋浅水湾道近102号。仲有就是加士居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香港日东酒店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这一段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公路大头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锦龙苑、龙耀阁、深水埗富昌村、富润楼、牛头角安基苑、基康阁、大埔仲雅苑、仲美阁和东涌日东二村、瑞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希望拉近各种族彼此距离。 其实咧，佢哋系好热情嘅，参加过佢哋啲义工活动，帮下手或者其实陪下佢哋，即系等佢哋知道其实香港好多人唔介意同佢哋一齐玩啊咁样。 至于将来，梗系帮少数族裔继续发声啦，因为大家都住埋喺同一个香港啊嘛。 将来所做嘅嘢，继续多啲唔同族裔节目 line up 一啲香港人参加一啲活动，其实咁样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日本乐队 Yonao， 他们在福冈起步，参加过福冈的天神音乐祭，受到音乐唱片监制认识之后，将他们的音乐带到去全日本。两年前正式出道，今天他们的音乐已经来到香港乐迷耳边，戴上的是 Guitar Acoustic Version， 有一个版本的歌曲叫做 Ichigo 草莓。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日本乐队组合 Yonao Ichigo 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嚟到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 跟住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 嗯嗯， 今日葵涌石梨二村石库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大家留意住啦。 咁今日星期五我哋有唔同环节啦，六点半之后就 EDM Friday Mix 啦。今日呢一个预告一下， 啊、 就系启发自我哋星期三嗰日 opening 咪。讲即系一啲八 bit 嘅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讲一讲开呢个红白机同埋呢个星之卡比攞咗 Grammy 啊嘛， 系啦、 啊， 咁嗰日都冇时间讲多少少、嗯，因为其实喺电子音乐里边，我其实一路听嘅时候都会发现有一啲而家嘅电子音乐人咧会将呢一啲八 bit 嘅声音啊一啲元素咧、啊、放喺佢自己作品里边，因为成日话要揾自己中意嘅歌咧，我而家呢一段时间我发现到自己中意听嗰啲咧就系、是。有八 bit 元素嘅作品，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哋啲男仔中意 呢个成长阶段， 中意打机啦，中意动漫嘅时候，所以对于呢一啲比较缤纷啲嘅电子音乐，因为喺嗰啲 bass music 里边，佢哋会加啲元素，甚至乎佢就算唔系用八 bit 都好啦，你听得出佢嗰啲好日系，但可能佢系喺欧洲、美国嘅音乐人去做，咁、因为你知佢嗰边啲文化，全世界都系啦，你啲 Pokemon 嗰啲喺外国都劲啦，咁所以佢哋做嘅音乐会有呢啲嘅嗰阵锤，甚至会有啲日本好动漫歌嘅嗰啲嗰阵锤咧。受到影響放咗裏面，咁我就比較鍾意聽呢啲，因為你聽呢啲個人呢好開心啊。 係係係，你諗返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咁 樣。係，即係細個打機啊，睇動漫啊，你聽住呢啲嘢嘅時候會 trigger 到你嗰人 好開心嘅嗰個情緒啦。咁、我發現原來呢一啲嘅音樂就會令到我鍾意啦。 即係原來講返最尾歸根究底波成鍾意電音嘅原因係因為你讀。 可能係㗎其實。咁跟住講日講完之後呢再返去就 research 一下其實有一種音樂都我都唔知佢存在但係都好耐㗎啦。應該即係由嗰啲遊戲開始已經出現佢個名稱叫 Chip Tone Music CHIP TUNE、 即係晶片係咪 係啦真係嗰個起源我輕輕 research 因為都好長歷史即係你有嗰啲遊戲開始其實已經存在住到而家都有人整㗎啦嘛咁就好似上次咁講佢即係嗰啲家用遊戲機裏面有塊晶片咁樣咁所以個名字由嗰度咁樣演變出嚟咁嗰個世界好得意我都未有時間 research 但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 search 因為佢嗰啲而家有人繼續整呢佢就唔係將八邊元元素融入去歌里边咁简单，佢、 okay, 直情系模仿翻 用嗰啲声， 即系嗰只歌系好大百分比都系嗰啲嘅声音，系、啦，嗰啲好 pixel 八 bit 嗰啲声去做，咁几得意啊！大家有兴趣可以揾下嚟听嘅呢啲。 咁 我都见到咧，即系有见过咧，上次都好似有提过少少，就系有啲我见外国有啲或者日本有啲人咧。都唔知佢係音樂人啦，定係佢真係好迷呢啲電子儀器啦。佢真係有一啲嘅特製晶片咧，係可以插翻落啲紅白機嗰度咧，然後可以組成唔同嘅一啲好複雜嘅歌曲嘅。咁我諗呢一樣嘢就有少少似你頭先講 chip tone 呢樣嘢啦。 係啊，有啲 artist 佢表演嘅時候，直情係會攞住部 game boy 嚟表演㗎。 係啊係啊， 好黐線 嘅。即係等於人哋讀嗰啲叫做咩讀嗰啲計數機都可以。咩噶嘛？计数机都可以、 啊，或者用巴曲嗰啲 scanner 都可以做到噶嘛？即 系 好多呢啲，咁大家可以睇啦。咁啊，跟住另外一样咧，就我哋啱啱六点钟全城点歌大行动啦。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咧就已经 po 咗上网，大家可以上去睇啦，留言啊，点歌嘅。我哋点歌对象咧就系藤子不二雄啦。 嗯， 系啦。咁因为我哋拣藤子不二雄嘅原因就系、即系啱啱即系藤子不二雄 A。就喺尋日就過身啦， 係啦，冇錯， 係啦。咁但我哋覺得即係除咗佢之外，其實因為佢成個組合同埋藤子 F 不二雄另一位，即係佢哋以前曾經合體過嘅呢個組合藤子不二雄，好似大家都會即係兩位都 係一個童年回憶啦， 都會睇過佢哋嘅作品啦， 好多唏噓嘅一講起就會 係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佢哋曾經共用嘅筆名作為點歌對象，就係、是、藤子不二雄啦。 所以都希望可以同時間向兩位大師一齊去致敬嘅。咁啊，我估。我估好多人都系会点嗰啲哆啦 A 梦啊呢啲， 青春常驻啊，系啦。 嗱，我觉得咧唔系唔俾大家点哆啦 A 梦嗰啲主题曲嘅，都可以嘅，但系麻烦俾多少少嘅创意咯，可以。 同埋有分别嘅， 系啦，因为好多版本噶嘛少少，或者可能即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嘅故仔嘅。 系啦，咁一阵间六点钟我哋就会有我哋各自想讲嘅说话，大家听到啦咁。咁但系讲起头先话读啊嘛，即系漫画呢样嘢系真系真系荼毒咗好多嘅， 系真系要用荼毒去形容系嘛？ 因为我哋两个写嘅嗰封信咧，反而就唔系好 focus 讲漫画嘅呢个切入点嘅，系啦，系讲其他嘅。咁但系即系漫画呢样，我都觉得冇得唔讲嘅。 我想问一下先嗱，你人生当中第一本拥有嘅漫画系乜嘢先？ 足球小将世青篇第五集。 哇，我好记得，咁清楚嘅。 嗱，呢个真系要讲。细个睇漫画咧，系即系老实讲，屋企人都唔会好主张，梗系中意你睇书啦，中意你睇啲有字嘅嘢，唔系就睇公仔书啊，佢哋叫做。咁所以咧，屋企就唔會點樣賣噶啦。咁我記得點解會擁有咧，就係、是、有一次星期日咁啊，如常同啲親戚就去嗰啲茶樓飲茶，好興啊。咁但係嗰陣時就經過樓下報紙檔，我唔記得係因為唔知扭計定乜鬼啦，都經過報紙檔，咁啊爸買報紙，跟住我就見到嗰本漫畫，我完全唔記得因為咩原因啦。但系总之说服到我爸咧买一本俾我 ，OK。 咁于是乎我就拥有咗人生第一本，就系、是、呢个足球小将世青篇第五。 哇！ 第我仲记得嗰个剧情就系对泰国队嗰阵时。 好劲我哋咁都，但系你嗰阵时咁样突然买中间嗰集冇头冇尾，你 细个系其实细个唔觉有 所谓， 冇所谓噶，系啊，你咪有一睇就好开心，你拥有到啊嘛，咁当然大个其实我有买翻嘅，有买翻。 晒足球小将全部啦。咁我嗰本第五咧，都系 keep 翻我自己人生拥有第一本嘅摄住喺里边嘅咁样。 O K， 呢本系我人生拥有第一本漫画咯。 我想讲就系咧，我人生第一本拥有嘅漫画就正正真系叮当，即系嗰阵时系叫叮当啊。 系、哦、系， 我仲要系因为即系嗰阵时系好细个啊，讲紧系几岁嘅时候。咁然后咧，我仲记得以前屋企楼下咧，即系嗰阵时仲会有啲依依摆下啲小贩档买下啲钵仔糕啊咁嗰啲嘢啦。咁好得意地咧，有个依依除咗摆啲钵仔糕出嚟卖之外咧，佢间唔中会有啲二手漫画，好随机噶。 依依拎钵仔糕出嚟，好有画面咯。 系啦，即系嗰啲白糖糕啊嗰啲之余咧，佢会攞啲二手漫画，通常都系就系叮当出嚟卖啦。咁然后因为即系嗰阵时细个成日都會扭計嘅，咁啊見到，咁佢因為二手嘅漫畫關係，咁佢就嗰個依依賣得都唔係好貴嘅，咁我通常就會扭，每次經過就會扭阿媽買一本俾我啦，咁跟住買下買下，發現原來屋企已經儲咗成四十幾卷嘅叮當， 哇，好多喎、啊， 跟住然後我仲會特登去儲嗰啲劇場版，因為佢啲劇場版 彩色。 嗰陣時都唔係彩色嘅，佢哋啲劇場版都係黑白漫畫嚟㗎、 哦， 都仲係黑白，但佢哋每一本劇場版咧都會有出獨立一本單行本咁樣，即係嗰陣時嗰啲咩夢幻三劍士，哇！我仲記得， 哦、 即 係咪有個咩太陽咩太陽神王子定咩嗰啲啊？ 太陽唔知太陽 好早期嘅大電影 咁樣嘅， 太陽王的誕生好似 好似係嘅嗰啲啦，係啦。咁有好多呢一啲嗰陣時，我就係逐本逐本劇場版又儲啦。咁我記得叮當我係儲唔齊嘅，但係我諗。都順次序排落去，我諗我都係爭十本八本嘅咋。 我睇叮當或者哆啦 A 夢啦，叫做我係因為我妹嗰陣時喺社區中心借，因為嗰陣時社區中心有得借漫畫嘅。咁就好啦，因為咧你 join 咗之後，裏面其實有書、有小說、有漫畫，咁你就好話為啦嘛，同屋企人即係、我想咧申請嗰個會員證喺嗰度借書借下嘢睇咁樣，好識細個已經好識玩啲語言藝術，想借下嘢睇咁啦。咁跟住咁佢哋都知道裏面有啲咩嘅。 咁、okay. 但係基本上我用嗰張證全部都淨係借漫畫嘅啫。咁、 okay. 我妹都係。咁所以基本上我漫畫真係好花心思去睇啦，或者叫做啟蒙咧就。真係嗰個社區中心裏面有啲咩漫畫，我就睇啲邊啲。咁但係嗰時小學嘅階段已經開始，因為男仔頭啊中意啲運動嘢啦，嗰度真係有足球小將，我就可以睇曬成個世青篇嘅，可以睇翻曬啦。 諗起開心， 跟住有藍田當合樽啦，跟住有頭文字 D 啦。 头文字 D 你都拎埋， 系啊，后屘有啊，头文字 D 啦，跟住之后有嗰啲魔法小神同家船啦， 呢、好睇， 系啦， 出咗第二啦而家，家船出咗第二啦，终于又续作啦。 因为呢啲漫画我都拎晒嘅，咁、 okay, 我妹咧就会走去借就是、叮当啦，咁、我唔会主动借，咁但系有时你知噶啦，借咗翻屋企好快睇晒，又未到第二日可以去社区中心借第二本，咁、你夜晚又想搵嘢睇咧，就会攞阿妹嗰啲嚟睇噶啦，咁所以我系咁样开始接触嘅，但系因为其实。社區中心接觸漫畫後期嘅，因為頭先講阿爸買嗰本就係、第一本擁有啦。其實嗰段時間亦都好長期睇嘅漫畫咧，係老夫子。 哦，呢、這個我都有、啊。 因為嗰陣時去髮型屋剪頭髮、 哦，一定會有。 然後你要等，咁啊等嘅過程要揾嘢睇咧，基本上嗰度嘅漫畫咧，除咗嗰陣時嗰啲咩 Coco 啊之外咧，就係得呢個老夫子嘅啫。所以嗰陣時我每次去剪頭髮。就係、睇老夫子，嗰、那個都係我早期接觸漫畫 啟蒙 係 嘛？ 係最早期，即係仲要比嗰啲咩《藍田當入樽》更加 早 開始睇咯。 我想講老夫子都教識咗我好多四字成語， 就係、耐人尋味， 耐人尋味， 好正！耐人尋味可以有勁多個古仔出現， 係啊，冇錯。我記得一本係有幾個耐人尋味，好犀利嘅呢個， 好多係啊，好多四字成語用啊，係好正嘅用得。咁所以就有老夫子咯。咁但系到大个自己赚到少少钱可以买到漫画咧，因为我好中意追好完整嘅、其实老实讲，咁所以足球小将一定系一路追啦。 OK， 跟住去到其实佢有一个新嘅篇，即系新嘅故事嘅篇章系 Rising Sun 啊，好似 OK 系咪后期啲？ 好后期噶啦，因为香港好似都冇，好似系冇出。单行本即系我揾唔到繁体中文版，所以我嗰阵时去日本旅行咧、就买佢嘅日文版咯，买咗五本咯。嗰阵时 识睇嘅咩？ 其实唔识睇嘅，但系已经系去咗 满足系嘛？ 去咗个位系攞嚟储啊！即系漫画有睇漫画嘅朋友会知道， 草漫画系一种赏心乐事。 我明白，因为 行晒出嚟嘅时候， 我想讲咧，我都曾经咧，特登走即系飞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死都要买一本《Jump》翻屋企嘅。其实系真系完全睇唔明噶，同埋嗰个进度你都系跟唔上噶。但系唔知点解就系同你所讲一样。好想擁有嗰樣嘢，咁我就買咗本針擺到而家，我都唔捨得掉。 但係最慘嘅就係到而家你就會發現咧，即係啲漫畫出得實在太長啦， 係 長到你屋企根本冇位擺。 冇啊， 佢好想儲 One Piece 㗎。One Piece 我有儲啊， 係咪六十幾本啊？而家出到 唔止啦。我想講，我開始冇買啊嚇，係開始冇買、啊， 都已經 六十幾啦。我而家屋企有六十幾本 One Piece 啊， 我都唔知點算，即係你都冇位擺啊。好想儲咯，但係嗰種儲係真係間唔中攞出嚟， 係 同埋真係 欣賞下。 而家新出嗰啲咩完全版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個原因除咗係佢即係叫重新再做之外， 係 個手感，因為以前漫畫佢嗰個 size 係俾你即係一隻手拎， 一隻手攞得住。 完全版嗰啲咧 太大本啦， 係差咁啲。即係我 Slender 嗰套係完全版咧，睇起上嚟真係唔係好方便。 緊要啦，去漫畫鋪得借咯，但係而家都冇乜漫畫鋪， 好少啦。係啊，好想去，我未去過嗰啲漫畫 cafe， 好想去。體驗下 我以前成日都去嘅，每日放學都去 嘅。今日我哋點歌嘅對象係藤子不二雄，大家上嚟留言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同埋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嘅，大约各占一半。再多86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万3000多人染疫，8430人死亡。新增个案有8宗系境外输入，3宗喺机场检测发现，5宗喺检疫酒店发现。医管局话。有2宗比較年輕的離世個案，分別是一個有肝硬化的45歲病人，同埋一個有肺癌擴散的60歲病人。廉政公署落案起訴一個曾經在九龍灣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任職的護士，同埋來自2個家庭的4個人，他哋涉嫌假裝在接種中心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以串謀偽造疫苗接種記錄。5个人被控一共2项串谋伪造罪名，获准保释。下星期二在观塘裁判法院答辩。案发在今年1月至2月底，被告之一34岁的注册护士在一个疫苗接种间担任兼职疫苗接种护士。医疗机构禁止接种中心护士帮屋企人和朋友接种疫苗，避免利益冲突。廉署调查发现，案中其中2个被告。是这个涉案的护士的朋友，剩下2个被告分别是这2个被告的母亲和妹妹。4个人到访疫苗接种间之后，接种中心主管在存放已使用疫苗针筒的针箱内起回4剂未经使用的疫苗。临时失业支援计划截至今日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38万宗申请，首批大約60000个成功申請者將會在今日起陸續收到手機短信和電郵通知，預計可以在下星期二起的1星期內收到資助。未有收到通知的申請人申請仍在處理，如果有疑問可以登入計劃的專用網站查詢申請狀況。計劃由上個月23日開始接受申請，為期3個星期，將會在下星期二晚11:59截止。政府呼籲有意申請的合資格人士盡早透過專用網站提交申請。烏克蘭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一個被民眾撤離的火車站，據報受到俄軍火箭攻擊，造成超過30人死亡，過百人受傷。鐵路公司說車站受到2枚火箭襲擊，批评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攻击。另外，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2个女加入制裁名单。英国国防部说俄军已经从乌克兰北部完全撤离，将往北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山神，你觉唔觉得做人成日上上落落咁咧，真系好攰啊！ 攰啊！即系打个譬如，好似我以前读中学嗰阵时啦，越高年级咧，就越行得多层楼梯，放学又要行多几层，点会唔攰啊？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次数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其实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不过而家谂翻起嗰阵时，有一样嘢就系好衰嘅，就系成日会笑一啲留班嘅同学。咦，你今年行少两级噃，你又好啦。谂翻起都真系几衰。听我又得旺。留班同学，至于讲到上上落落好攰，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关你做咩事噶。头先讲到翻学行嗰几层楼梯梗系攰啦，大个少少入戏院，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旺角有一间戏院行三层楼梯嘅，要行三层又唔觉得攰噶，系啊睇戏啊嘛，开心啊嘛。 想要遇见花蕾，远渡那着戏水。

Hazel featuring Jace Chan, This is how we roll。 踏入社会之后呢，上上落落更加多，讲的是各方面上上落落。 Ooh yeah， 揀好香水趁发现布是赚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 嗰种上楼好似搭一程 lift 咁样，中间梗有阻滞 嘅。一分三十秒九落到楼，冲出路口同的士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 lift 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住手，吹水怪必爆裂口，可心借过半步。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讲讲到最尾要我照等候。 Elevator。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OMG， 唉 ，Call me 念文不肯面 对。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女着 on elevator， 所以到底你搭 lift 嘅时候，有冇系咁揿个闩门掣，恨不得快啲，早多一秒落到楼。 九真女一切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镜头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清焦距，黑布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会增住。 下啦，搭 lift 系会有好多阻滞噶啦，系会有人搬货出出入入，系有人中意喺中间揿停你几层，呢啲无常都系一种规律嚟嘅。Candy 酸日月无常，又或者你会好多问题问。问下点解大家要咁样做啊？点解大家要阻住我，阻住我翻工，阻住我行出街？不過 Mansion Vibes 呢一首作品話俾大家聽，唔係所有問題都有答案。又或者有時要轉個角度。在自己身上找答案。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早点出门口？为什么你不教早点闹钟啊？听过有 Mans and Vibes Questions。 放佣金以提高存早可获取的佣金，要求下线代理交出佣金俾佢处理，三个月内一共收取超过64万。佢否认五项控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喺九龙城裁判法院判监10个月。被告获准以10万元保释等候上诉。暂委裁判官判刑嘅时候话，被告犯案嘅时候身为永明金融嘅高级经理，行为违反诚信。考虑到案件由检控至定罪历时长，疫情下亦都暂停在囚探访等的因素，酌情减刑。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左右，而天文台录得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22%，是天文台总部自1984年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4月份的最低纪录。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是 Oscar 陶玉麟。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情色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比赛已经来到第十场了， 等我考下你啊！截至2021年尾，建筑在最高海拔的是哪一条高原铁路啊？ 铁路那是一条神仙 错。想知正确答案，记得留意《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主持马俊伟，今个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只要你上网， 冇嘢系唔得。 等到9:30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跟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 loop 上。 能够幻想 情深卡达达达达达之我们你所有专属真界 FM 94.8 那么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粒钟吗 So come on FM 94.8那么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粒钟吗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的6:00新聞回來的騷動音樂呢又全程點歌大行動啊。 是啦，今天點歌的對象就是藤子不二雄。 是啦，是他們兩個人共同曾經一起共用的筆名。 是啦，本身我個人呢立心有少少不良的。 去 set 這個題目的時候呢，即是我諗住睇下大家會不會可能 get 錯了呢，只是 get 了是一個人這樣的。咁但是寫下寫下發現呢，其實原來自己都犯過這些。犯過這些錯，我都覺得自己有些對不住，真的有些很愧疚，我現在自己都會想起來都會覺得， 因為小時候你很少會留意那些作者名字 嘛，是啊 是啊，你只是記個媽媽名字啊角色名字啊那些這樣的嘛，大個才會走去看回的嘛，我都記得一路看的時候好印象深刻，因為佢哋中有個英文字母，跟住藤子 F 不二雄嘅啫， 叮當叮當啦，哆啦 A 咁，所以就會覺得啊咁得意，點解有個人個名字中間無端端 有英文 字嘅咧？ 我細個仲覺得好型添嘅，即係我細個都覺得係咪我自己都要喺自己個名度中間加個英文字母？ 彭家 F 斌，你可以加， 即加成件事好似錯咗咁啊！ 或者彭家斌 Beta， 或者彭家斌 Alpha， 優國 F 姓咁啊！ 或者潘家斌 Junior 咯， 系啦， 好兴啲咯， 系啊，咁但系即系到大下大下，即系又第一就系摆低咗好耐，就系已经其实都唔系好记得 嗰幾位嘅作者嗰個名係點樣分，即係就會開始慢慢淨係記得哦，藤子不二雄咯，藤子不二雄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一陣我封信都會講翻少少，就係、是、其實即係藤子不二雄、藤子不二雄 A 同埋藤子 F 不二雄呢三個身份係有分別嘅、 哦。聽下，我就聽下你封信先啦。大家如果有一啲佢哋嘅作品令你有回憶嘅，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有啲咩嘅歌想點俾佢哋聽咧？咁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社交平台留言嘅，咁我哋就听咗啊彭家 F 君嘅几封信先啦。 之藤子不二雄，你好啊，sorry， 应该系你哋好啊。首先我要好多谢你哋为一代。甚至乎是几代人带来集体回忆。我的童年呢可以说有三成都是建构自你们身上的。不过我很自愧的是去到刚刚我才发现大家除了拥有集体回忆之外原来还有集体的曼德拉效应。甚至连我这位自称叮当忠粉的读者在昨天见到藤子不二雄 A 先生逝世的消息内心都唔小心问咗一句：吓，叮当嘅作者唔系过咗身好多年嘅啦咩？喺呢度我必须要讲一声抱歉，原来我一直都冇搞清楚藤子不二雄、藤子不二雄 A 同埋藤子 F 不二雄呢三个身份嘅关系。你哋两位分别为我嘅童年带嚟叮当、Q 太郎等等咁多精彩嘅作品。但我竟然没有好好地尊重作者背后的故事，所以到这一刻我终于醒觉 credit 的重要性。但我深信经过昨天这个这么悲痛的消息，很多人都终于了解你们两位背后的故事，怎样一起去东京打拼成为漫画家，怎样共用藤子不二雄这个笔名一起创作了 Q 太郎这个家传户晓的角色。而令我更加欣赏的是你们两位一直惺惺相惜，同时又可以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失和气。所以最后我想点一首薛德勇的《你在我的画里》给你们，相信不单止你们的画作会一路陪伴着我们成长，而你们这两位好朋友在另一个世界都终于可以再次聚旧了。细个买了很多本叮当和 Q 太郎漫画的《奔神上》， 随便构思，灵感充斥空气，流露了我所爱、我所好、我所有，画面中只有你。纯白就知，原不沾勾出细腻，重现了你肌肤、你声音、你思想，年月不可清理。讲过画下我眼眸中的你，为何再三催却总忘记？把造诣练到如玩游戏，偏不瞄着你，画眉。描画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像昨天的苦与乐，渲染拍美化，等记忆添满色，默默延续那年华。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写乱色得冷色，抒发心底记挂，想作罢，但情感怎瞬间火化，然后上色，手颤抖不太美，流泪的都枯色，都天色，都山色，陪着你嘿嘿。 终于都可以兑现那诺言，但迟到画稿你不能见，只够泪后悔无泪怀缅，靠画簿纪念都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画掉，极甜不刹那将暖水转冷色，未来是出黑吧，没意义我知道，唯与你在那边能活好，描画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跟你幸福很快乐，日常欢笑下，找个家再种花，共度变化、哦、 听我有 Monkey 薛德勇的你在我的画里、 嗯，呢、这个 明唔明啊？ 拣得好， 系咪啊？ 好中啊！呢一个 都啱啊！我两个人好似即系都有一个时期系好两人一体咁样，我觉得个感觉。 即系拆火之后喺自己作品都会可能有对方影子， 系、嗯、 将有啲元素可能即系喺叮当里边都有啲 Q 太郎嘅少少嘅嘢摆喺里边咁。 系啊，所以毕竟佢哋都系好惺惺相惜嘅好朋友啦。 系啊，所以呢个正正都系我今日写俾佢封信，我所。即系睇翻重温佢哋嘅故仔所感受到嘅嘢嘅。亲爱嘅藤子不二雄，你哋好啊！如果要数到你哋合作推出嘅作品，大家最熟悉嘅咧，一定系 Q 太郎啦。坦白讲，虽然我冇睇过呢套作品，但我绝对有听过，亦都有睇过一啲相关嘅相。加上你哋嘅画风真系好鲜明啊！其实一望都已经知道是出自你们手的了，不过我都估不到原来表面上藤子不二雄这个笔名一直都有留低，但原来 Q 太郎是你们实际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正式拆火之前已经开始各自创作了。不过创作的东西真的很得意，起初合作的时候可以是因为大家理念啊目标好相近这些的原因走埋一起。但是随着时间过呢，人又会变、哦、就会发现即使一路合作无间的拍档都各自行緊不同的路。最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好像那些情侣咁呢，因为了解而分开。咁冇嘅，我都觉得慢慢行下行下就会知道自己想要啲咩㗎啦。这个结果都唔出奇啊。虽然你哋拆火嘅原因有好多讲法，而真正嘅原因可能只有你哋先知啦。不过我觉得最窝心嘅咧，应该系睇到你哋拆火之后仲可以做好朋友啊。例如藤本先生去旅行咧，都会买手信俾安孙子先生啦。你哋亦都会一齐去睇嗰啲电影嘅放映会啊、首映会咁样。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噶，因为拆火如分手啊嘛。又有几多人分手之后可以做得翻朋友啊？所以啲人先成日话，千祈唔好同朋友做生意啊！不过又咁嘅，生意系另一回事，创作又系另一回事。喺创作方面，我又觉得唔应该怕拆火，就一刀切唔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合作嘅。有时咁样谂啊，冇嗰段合作嘅阶段，大家一齐去进步，一齐去做，有可能唔会发现到自己想要啲乜嘢，自己将来嘅路系点嘅，系咪？我谂你哋两个都好明白嘅，就好似啊，啲人玩音乐夹 band 都系啦，夹到咁上下，大家各自有谂法嘅时候，有时都会闹下交啊，好正常嘅啫。咁但系起码可以讲到自己嘅谂法出嚟，都系为件事好啊。如果好彩嘅，闹完都冇事咯，之后一定会更加稳固嘅啫。所以藤子不二雄的两位，你们经历完一生之后， 希望你哋依家系能够开开心心咁样团聚啦。中意睇动漫嘅毒男波成上。 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如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会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光。 听完这一首由乐队 Pandora 的最新排头歌叫做《风月》，听过他的访问，大家都知道他们都真的，好像即是刚才讲藤子不二雄，他们即是中间都会有一种 阶段， 是很多阶段他们都有闹过一场大交，都真的差点去到拆火阶段，但是最后就 谈 掂 数 了，继续做歌，今天推出了现在新的这一首叫做《风月》的。 是啦，看看今天的点唱呢，很多都很正路的，即例如是古巨基的大雄啊，叮当学法不要老啊，张敬轩的青春常驻等等啦，但是我覺得以示尊重呢，即係尊重不二雄的 A 先生呢，我哋今日揀嚟嘅呢首係 呢個 佢比較有關係。 忍者小靈精嘅主題曲啊。 藤子不二雄 A 先生的作品《忍者小靈精》的香港版主题曲，出自小太阳儿童合唱团的《忍者小靈精》。 是，咁就希望就大家回味啦，怀念啦，系啦，系啊，你都了解他们的故事啊。好，今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同埋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嘅，大约各占一半。再多86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3,000+染疫，8,430人死亡。新增个案有8宗系境外输入，3宗喺机场检测发现，5宗喺检疫酒店发现。政府呼吁市民今日起一连三日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陆续收到有新个案情报，仍然喺度统计数目。由于今日系第一日快测，市民可能未完成情报或者上载资料。佢话社区仍然有好多隐性患者，如果唔检测就唔会知道，亦都好难切断传播链。佢希望短时间内透过全港市民快测揾出呢啲个案，将患者隔离或者家人需要家居检疫等，先至系有效方法切断传播链。国务院决定免去李家超嘅政务司司长职务。李家超日前表明，如果辞职获中央批准，准备参选特首。他下昼由寓所抵达湾仔中环广场，在大堂见传媒嘅时候话，听日会举行记者会交代下一步工作。李家超话喺政府工作45年，做过不同岗位，从一个前线警务督察到警务处副处长、保安局副局长同局长，以及政务司司长。过程中得到好多宝贵经验、知识同能力，亦都丰富咗视野。佢感谢香港同市民喺过去45年给予佢机会为香港服务。佢话会秉承呢一份热诚，行佢将会行嘅道路，听日会一一交代。至于早班情况、点解参选、系咪只有佢一个人得到中央祝福等现场记者嘅提问，佢都冇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东港中心第五线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东行去东隧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上海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大老山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石门的第三四线封闭了，龙尾过咗碧桃花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亦都系当年发布咗佢自己嘅作品，推出咗第一张专辑叫做 Jelly Castle。听过嗰首咧，由 MDK 同埋 Chime 合作作品，2021年推出嘅叫做 Arcade Dweller。前呢位朋友之前都有在这个环节入播他的歌，他名字叫 Tokyo Machine， 是都是外国人来的。他2010年开始都推出一些受 Chip Tone 影响的作品而为人熟悉的。Tokyo Machine 佢嘅形象好易认嘅啫，咁佢有白色嘅头发啦，有一个眼镜个笑笑嘅一个贴纸贴喺度，再加上戴一个黑色嘅口罩，咁佢嗰啲 graphic 都用呢一个嘅形象。听得出佢嘅音乐咧都几嗰、那个 style 几鲜明，所以佢一推出作品之后咧，就得到好多唔同嘅电子音乐人咧所留意嘅。而数翻转头咧，佢系2016年咧当初喺 Monster Cat 嗰度发表一首叫 Party 嘅作品嘅。Tokyo Machine 2016年的作品叫 Pixel 之后呢，这一首这段旋律你是不是都应该听过呢？ 呢首嗰时玩一啲俄罗斯方法去听我呢个音乐嘅。咁但系咧，听紧呢一首嚟自一位墨西哥电子音乐人叫做 Nitro Fun。呢一首佢自己重新再编曲所做嘅新歌，新推出叫做 Blocks。到呢一啲受到八 bit 嘅音乐影响嘅一啲电子音乐咧，又点能够冇啊日本本土嘅电子音乐人呢？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咧，叫做 Pixel Galaxy 啊，嚟自一位我好中意嘅日本电子音乐人，叫做 Snails House 啊，佢所创作嘅作品嚟嘅。如果你喜欢他这一种的 sound design 的话，都挺建议你去找他的作品。这一首就 upbeat 一点，但是平时他也有一些比较好适合你温书慢一点 tempo 的歌。 fast, gotta beat the red light, ain't no time lapse in the nighttime. I'ma keep on racing the shooting stars till the dawn. We could be friends, but I won't team up. If you wanna come along and try to keep up, I'm the fastest alive. In your practice, if you insist, I'm a liar. Half the fact you watch me now, I'll prove you wrong in a heartbeat, babe. Never gonna tell you how. Through my bloodstream, yeah. 呢首作品嚟自一对二人组合，叫做 Hyper Potions 啊。咁佢哋由两个人组成，包括 Ian 同埋 Kevin 啦。佢哋就话佢哋系 best friends making happy music。呢个形容都几贴切啊，同今日即系个主题，大家听到呢啲音乐都好似系会听到令你好开心咁。一班嘅音乐人咧，佢哋音乐好受即系八 bit 嘅呢一种嘅元素影响，又或者可以形容为好受日本一啲游戏啊、动漫所影响。如果心水清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刚才那对组合名 Hyper Potion 很熟的名字，因为正正他们取名就是因为 Pokemon 里面的回复药那个名字。刚刚听过有 Hyper Potion 的 The Speed in My Soul。我觉得他们用一些 8bit 的元素融合在譬如你 dubstep bass music 里面都挺啱数，因为你会听到 sound design 那些声叮叮叮叮叮，有些像你打紧机的感觉。刚刚听到一首来自 Pixel Terra 一个原本二人组合的作品，后来他们拆了 Photo， 剩下 Michael 一个继续用 Pixel Terra。2021年有用 Pixel Terra 这个名义继续推出的作品，歌名叫做 Carbonara。 咁 Pixel Terra 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咧，佢哋嗰啲 single cover 咧都会即系卡通化佢哋个样，有个人喺度咁嘅。所以就未听歌睇封面，我觉得都已经有一定程度嘅吸引。而跟住听下呢一首，呢位朋友咧都系我喜欢嘅一个音乐人，叫 Virtual Riot。之前推出咗嘅 album 啦 ，Simulation 咁啊，当中咧都播过几 track 噶啦。今日就揀嚟呢一个 album 里面另一首歌，歌名叫做 Rewrite。你 search 嘅话咧，讲到受八必影响嘅电子音乐咧 ，Virtual Riot 都系常被提及嘅名字嚟嘅。追溯翻个2013年嘅 album 已经系玩紧呢啲啦。嗰时有张专辑叫 There Goes Your Money 咧，都几值得听。唯一唔同嘅咧，就系当时咧所用嘅 dubstep 就系当年劲啲嘅 brostep。最后为你带来的这位朋友就是 Tamin 来的，又是向来都是玩这些有一些八必元素的音乐，但这张专辑很值得同你推介。来自他2021年的 album 里面，整个主题就是讲海盗的，所以你由整只碟第一 track 开始听，就好像经历一个旅程一样。听下 Raise the Black Flag 这张 album 里面的 Plunder。 今天时间够，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